他也管他叫鹈鹕，但是呢他说这个鹈啊和鹕啊他俩是两回事儿。 嗯， 鹈是酒，鹕呢是有益菌，酸奶发酵，但是他不叫鹈鹕，他那里头提到了鹈鹕，他管他叫什么呢，叫鲜鸭酒，他管那奶发酵了这有益菌叫鲜鸭酒。把他还做一首诗，他这首诗是怎么说的呢，他说鲜鸭酒鲜鸭酒，两个葫芦成一斗，五行酿出真鹈鹕，露出鹈鹕了、 嗯、 五行酿出真鹈鹕，不离人间处处有，甘甜若是干枯时，咽下纵楼任枯朽，清晨喝上一生鱼，返老还童天地久。你看这里师尊在几百年前他也发现了，他管他叫仙家酒，他不像佛家称他叫鹈鹕，这个但是呢在他的这首诗里头体现了鹈鹕，就说明呢他也知道这个鹈鹕这件事儿，所以他说仙家酒仙家酒，做这首诗嘛，两个葫芦能装一斗，这葫芦挺大嘛，一斗，一斗是多少，一斗是十升，你看他那诗里边吧，他把那工艺都给说出来了，你看两个葫芦成一斗，五行酿出真鹈鹕，五行，你说五行才酿出真鹈鹕，那五行是什么，就是佛说的那个鹈鹕是怎么来的，鹈鹕是把牛奶发酵做成酸奶，酸奶再加工成奶酪，奶酪再做成生酥，生酥再加工成熟酥，熟酥最后加工成鹈鹕，这就是五步，这就叫五行， 五道程序， 五道程序， 这个五行是指这个， 对、 啊、 五行酿出真鹈鹕，你要不知道鹈鹕是怎么做的，就这句话你不明白它啥意思，佛经里边吧讲鹈鹕它怎么做的，一步一步的，哎，它就是五个步骤，所以他说五行酿出真鹈鹕，不离人间处处有，这个东西是在人间，在民间，民间到处都有，就拿酸奶发酵做成奶酪，奶酪做成生酥，生酥做成熟酥，最后加工成鹈鹕，不离人间处处有，甘甜若是干枯时，咽下纵楼任枯朽，就是甘甜若是干枯时，甘甜就是肚子里头腹部肠道有病了是吧，有病了干枯，甘甜若是干枯时，咽下纵楼，纵楼它是一种药材，是一种很神奇的药材，它把这个鹈鹕啊酸奶啊比喻成纵楼，你把纵楼咽下去，咽下纵楼任枯朽，任枯朽就不干枯了、哦、哎，就好了， 我以为这个丹田是指着元气不足的，不 也是 这个，因为道家常说丹田主元气嘛啊，我以为是这样的， 也是啊， 嗯， 你说的这个也对呀、啊、就是阳气不足了，元气不足了，有益菌少了、哦、阳气受到伤害了、哦、所以丹田干枯了， 所以他用丹田来形容啊， 用丹田来形容啊，所以你把它咽下纵楼，就把这个仙家酒一咽下去，就重新 焕发生机， 焕发生机，不哭， 不干枯， 不干枯了。所以他接着又说，清晨喝他一生鱼，返老还童天地久。但他这一生啊，一生是三斤， 古时的治法啊， 对啊，一斗等于十升吗？一升等于他有一个十进制啊， 是古时候的这个计量单位哈、 啊，计量单位，嗯、你看。他得喝什么血，喝他三斤二斤的，哎，天天喝，清晨喝他一生鱼，返老还童天地久，这下返老还童啊，要不问我多大年纪，我说再过30年就100岁了，那同样的70来岁的人，那我们一比那真是老天拔地呀、啊、有一次我在我们小区门口，我就碰到我一个同学，我一瞅那可真是老天拔地在那坐着，哎呦，我就叫他名字，哎，我一叫他就瞅我，我说你，是不是叫啥？他说是啊。我说你认得我是谁不？这瞅，就这么瞅，瞅了半天不知道。你看，一看就老天拔地，他就认不出来我。要那次我在沈阳讲课，20年前一个朋友，他就也去了，他就在那后边就问我们的经理，他怎么比20年前还年轻呢？ 他老还童了哈。 他认为啊，有人冒充我，他老了，他眼睛还不太好使，他还坐到后边。说听着我来讲， 20年没看到你了， 20年没看到我了，完了，所以他说不对，他怎么比20年前还年轻呢？ 他认为20年以后应该你跟他差不多，应该对哈。 对呀、啊，我俩也没差几岁嘛。后来我们的经理说，你不信不要紧，你别走。嗯、